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今天我们要讲解的是四级的听力，我们要请到的嘉宾老师还是壮壮老师。你好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today we are going to listen to an actual listening test from college English test level 4. 今天呢我们听的听力的这个考题还是选自四级的考试。那么这段听力中呢，它用了大量的过去时，谈论的是历史。The topic of its introduction is on Vikings. Vikings, V-I-K-I-N-G. 好，那么这个呢，其实就是这一段要介绍的关于维京人的历史。那么维京是 Vikings 这个单词的音译。那维京人是什么人呢？我先不说啊，但是因为它是介绍历史的，所以大家一定会听到大量的时态，就是一般过去时。那我们先复习在这一段听力中会出现的几个单词的过去时。第一个是 occur， 这个单词的过去时是什么？ OCCUR， 这是它的动词原形 occur。 这个单词在变成一般过去时的时候，词尾的 R 要双写，所以它会变成 OCCURED occurred。 这是第一个需要大家注意的。还有一个单词呢，它是一个不规则的变化。说起不规则的变化呢，我们上学的时候会字典有一个附录，上面不规则变化的动词列在了一起，然后我们就每天的去念，叫 begin, began, begun, do, did, done， 对， 然后一个一个去念。 是我们也这么学的，当做绕口令来练啊。 没错。那这里边呢会出现一个 found， 大家知道 found 的动词原形是对应的哪个单词吗？ 我记起来了， find, found, found。 对了。 它的原形是 find, F-I-N-D。 好，这是一个不规则的变化啊。再来一个就是规则的变化，我不说，我直接说动词原形，你们反映动词的过去式。第一个是 name， name 就是命名，它是个动词哈。一般来说是名词，就是名字嘛。但是等会儿我们在听力中会听到它作为一个动词来使用， name something。 对，一般过去式就是直接加 d， named。 好，再来一个单词 reach Reach, R-E-A-C-H， 这是抵达，对吧？ 那么它的过去式呢？ 过去式 reached， 这个没什么可争议的啊，就是加 ed 就可以了。 只是它的这个读音发生了变化，不是 reached， 而是 reached，因为 ch 是一个轻的辅音，所以呢，它加 ed 之后呢，它的后面也发成轻辅音 t。 reached。 reached， 所以这个有的同学念成 reached 是不对的，这个希望大家注意。再来 sail， 航行航海，它的一般过去式是什么呢？ 也是在后面加 ed 吧。 sailed。 好，非常好。那我们轻松的复习了这个之后，再给来一个，我说它的过去式是 caught， 原型是什么呢？ catch。 对，catch, caught, caught。 一会儿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录音材料呢，讲解的是一个故事，它是用过去式的方式来使用每一个动词的，所以动词当它变成过去式以后，读音和拼写有一些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所以您到时候听的时候啊，一定要能够想起来它是什么意思哈。 好，其中呢还有一些地名，我就把它简单的给大家读一下，你有个印象就可以了。一个是 Helloland，知道是一个地名就可以。好，再来一个呢， 这个地名你就是专有名词，如果你想记笔记，你可能就记一个 H 就可以了。再有一个呢是个人名叫 Leif Erikson、这个 Erikson 其实是一个北欧人名里边非常常见的一个姓氏，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你看那个爱丽森手机也是 Erikson、但这个词就是非常常见非常普遍，就跟说这个张王李赵似的。好，还有一个词呢是 Faroe Island， 这是一个地名。好，以上呢就是我们生词的预习部分，现在呢请大家听第一遍录音，看看你能明白多少、 这个录音时间很短啊，大家仔细听。第一遍听的时候呢先做一个泛听，来听听看您是否能够理解大概的意思。 Have you ever heard of the Vikings? They were sea travelers from Norway. More than 1,000 years ago, they made 3 important geographical discoveries.The Vikings' first major discovery occurred in the 9th century. A man called Nadod was on his way from Norway to the Faroe Islands, north of England, when his ship was caught in a storm. The storm blew the ship west for several days. When the weather cleared, Nadod found himself on the coast of a new land. Later, Viking travelers named it Iceland.In 982, a Viking called Eric the Red sailed west in search of new land. 500 miles west of Iceland, he and his men reached an icy, rocky mass of land. They sailed around it until they reached the western side. Here, they found some green areas, so they named the island Greenland. Then, in 1001,The Vikings made their most important discovery. The son of Eric the Red, named Leif Erikson, had heard rumours about land west of Greenland. He sailed west and soon found it. He and his men landed in 3 places. They called the first one Helluland, which means land of flat stones. The Vikings then sailed south and made their second landing.They named this place Markland. Their third landing was at a place they called Vinland. Leif Erikson and his men were the first Europeans to walk on the shores of North America, almost 500 years earlier than Columbus. Questions 19 to 21 are based on the passage you have just heard. Question 19.What do we learn about the Vikings? Question 20. What does the passage say about Greenland? Question 21. What does the speaker mainly talk about?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难度技巧叫 omission. Enjoy the show.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2.3 FM 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今天呢我们和壮壮老师一块来学习四级的听力。那么刚才呢我们听了过去的一个故事啊，是有关于 The Vikings 维京人的历史的。那么接下来我们逐字逐句的来解读一下这篇听力。 Have you ever heard of the Vikings? 你听说过维京人吗？ They were sea travelers from Norway. 他们是来自挪威的海上旅行者。More than 1,000 years ago, they made 3 important geographical discoveries. 在1000多年之前呢，他们在地理上有三个重要的发现。The Vikings' first major discovery occurred in the 9th century. 这个地点，这个时间，不知道大家第一次听的时候能否听出来。The 9th century 就是第九世纪。那么维京人第一个重大的发现产生于九世纪。A man called Nanold was on his way from Norway to the Faroe Island north of England when his ship was caught in a storm. 有一个叫 Nanold 的这个人，在他从挪威到英格兰北部法罗岛的这个路上呢，他的船就 被困在一个风暴之中啊，船遇到了风暴，于是呢他就不能继续前进了。这里有一个不错的词，就是 be caught in a storm， 就是遇到了风暴并且呢陷入这个风暴不能前进了。这里用的是被动语态 be caught， 这个 caught 过去分词它的原型是 catch， C-A-T-C-H 是它的原型啊。那么 be caught in a storm 就是遇到了风暴。The storm blew the ship west for several days. 那么这个风暴呢把这个船往西吹了，吹了好几天。好，这里边 blew the ship west 就是把船向西吹。这个 blew 它的原型是什么呢？是 blow, B-L-O-W, 而过去式是 blew, B-L-E-W. When the weather cleared,Nadald found himself on the coast of a new land. 当天气转晴的时候， Nadald 就发现自己呢在一片新的陆地的海岸边上。这里有一个不错的用法是 clear, C-L-E-A-R, 它除了当形容词清楚的，它还当动词讲，就是晴天的意思。When the weather cleared, 就是当天气晴了的时候。好，然后英文呢还有一个，他不会说Nadald was on the coast of a new land， 这个中文可能就直接说了 Nadald 就在一片新的陆地的海岸边上，而会用到 found himself 加上一个地点，发现自己在那个地方。所以这就相当于是主语是 he， 然后呢 found himself，发现自己在哪里啊，这就是很地道的一个英文表达。比如说英文就喜欢说 He found himself in the middle of a desert 啊，他发现自己位于一片沙漠的中心。这时候呢他不会说 He discovered 什么的，就是 He found himself 加一个地点啊。这个用法呢希望大家可以在阅读其他材料的时候呢多多去留意。好，接下来呢他就说 Later Viking travelers named it Iceland. 后来呢，维京人就把它命名为冰岛。哦，原来冰岛是这么来的哈。 对了，其实就是挪威人发现的这块土地。 嗯， 接下来他又提了一个年代 ，in 982。 这个年代跟我们平时说的1990几年不太一样啊，它少了1000年。 没错， 它是982年。所以听起来有点怪哈。 对， 那就是这么读的对吧。 In 982, a Viking called Eric the Red sailed west in search of new land. 又有一名维京人，他的名字呢是艾里克啊，红毛艾里克，他叫 Eric the Red， 这里边 Red 大写，所以他是名称的一部分，也是专有名词。于是呢他就向西航行， in search of new land 就是为了去寻找新的大陆， in search of 就是去寻找的意思啊。这个短语也是一个固定搭配，大家可以记下来。 500 miles west of Iceland he and his men reached a nice rocky massive land。那么在冰岛向西500英里的地方，他呢还有他的这个一群的同伴呢就到达了冰天雪地的，并且呢有成群的岩石的一片广袤的大地。这里呢 rocky 是 rock 的形容词，就是有许多岩石的。 massive 是巨大的， massive land 一大片土地，就是放眼望去无边无际的那样的地。好，那么这片土地又怎样了呢？ They sailed around it until they reached the western side. 他们绕着这个岛航行，一直呢到什么地方呢？到他们抵达了这个岛的西边。 Here they found some green areas. 好，在这里呢他们就发现了绿地，这个 some green areas 有一些绿的地方。 So they named the islandGreenland, 哦，所以他们把它命名为绿的岛。 对了， Greenland, 当然现在中文里叫做格陵兰岛，这格陵兰就是 Greenland, 啊，它的音译。 Then in 1001, the Vikings made their most important discovery. 啊，这个到目前为止呢，已经就讲了两个地方的发现过程，一个是 Iceland， 一个是 Greenland。 哎，我发现维京人特别厉害啊，随着他们的旅程和探索，就发现越来越多的新大陆，而且给他们命名，之后就成为人类的居住地了哈。 没错，1001年啊，这个时间呢就继续向后 ，The Vikings made their most important discovery， 维京人有了最重要的发现，也就是他之前咱们课文提了三项发现，这个其中是第三项 ，The son of Eric the Red named Leif Erikson had heard the rumors about the land west of Greenland。那么这个红毛艾里克，他的儿子叫列夫 Erikson。啊，这个 Erikson 你就知道 S-O-N 就是谁谁的儿子那个意思，然后他呢当时就听到了一些传言，这个传言是关于什么的呢？ The rumors about the land west of Greenland， 听到传言就是在绿岛格陵兰岛的西部的土地，关于这一片土地的传言。 嗯，为了了解这个传言到底是真是假啊，他自己就要去一趟。 Mm-hmm. He sailed west and soon found it. 于是他就向西航行，并且不久呢，他就发现了这片陆地。 He and his men landed in three places. They called the first one Helluland, which means land of flat stone. 他们将第一个发现的岛命名为 Helluland, which means land of flat stones. 好，那么这个单词呢，它有一个含义，就是有平石块的这样的一片地啊，所以就是有扁平石头的这个地，岛屿啊，它是陆地。The Vikings then sailed south， 然后这个维京人继续向南行驶航行 ，and made their second landing， 第二次登陆，就是在向南这个方向上航行的时候所做的。They named this place Markland 啊，他把这个地方呢又给它命名成马克兰啊，这个 land 就是土地嘛。Their third landing was at a place they called Vinland。那么第三次登陆的呢地方呢，他就取名叫文兰。Leif Erikson and his men were the first Europeans to walk on the shores of North America。那么这个人就是这个儿子啊，红毛艾里克的儿子列夫艾里克，还有呢他的同伴，其实是首批登上了北美海岸的欧洲人。这里面 first Europeans， the first 后面加的名词是复数形式，表示第一批或者第二批。那通常如果是第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就不加 s。Almost 500 years earlier than Columbus， 那么他们在北美登陆的这个地点呢，把这个哥伦布啊甩出将近500年，也就是说他比哥伦布还要早500年。好，以上呢就是我们逐句讲解的部分。那下面我们也要看一下这个课文中提到的问题。 Question 19. What do we learn about the Vikings? 关于维京人我们了解些什么呢？ 我觉得整个这一大堆的内容，课文内容都复述了，其实就是我们关于维京人所了解的情况了。 他们是非常勇于探险探索的一群人哈。 对。 等会儿我们会听更多的内容。Question 20.What does the passage say about the Greenland? 那么这一段听力中对于格陵兰岛讲了哪些内容？ Question 21. What does the speaker mainly talk about? 那么说话的人主要讲述了什么内容呢？就是一个概括的一个能力啊。 对了，其实这几个题我觉得从口语的角度来讲呢，大家也不妨自己多多的演练几遍，然后录音，然后你自己再听一下。那我们呢现在在课上呢，从回答问题的角度再让大家听一遍整个的这个录音，然后你看看你这一次如果带着问题去听，你还能捕捉到哪些信息。 好，请大家竖起耳朵仔细听。 Have you ever heard of the Vikings? They were sea travelers from Norway. More than 1,000 years ago, they made 3 important geographical discoveries. The Vikings' first major discovery occurred in the 9th century. A man called Nadod was on his way from Norway to the Faroe Islands, north of England, when his ship was caught in a storm. The storm blew the ship west for several days.When the weather cleared, Nadod found himself on the coast of a new land. Later, Viking travelers named it Iceland. In 982, a Viking called Eric the Red sailed west in search of new land. 500 miles west of Iceland, he and his men reached an icy, rocky mass of land. They sailed around it until they reached the western side. Here, they found some green areas, so they named the island Greenland. Then, in 1001, the Vikings made their most important discovery. The son of Eric the Red, named Leif Erikson, had heard rumours about land west of Greenland. He sailed west and soon found it. He and his men landed in three places. They called the first one Helluland, which means land of flat stones. The Vikings then sailed south and made their second landing. They named this place Markland. Their third landing was at a place they called Vinland. Leif Erikson and his men were the first Europeans to walk on the shores of North America, almost 500 years earlier than Columbus. Questions 19 to 21 are based on the passage you have just heard. Question 19. What do we learn about the Vikings? Question 20. What does the passage say about Greenland? Question 21. What does the speaker mainly talk about? 好，我们来回答最后这三个问题。What do we learn about the Vikings? First of all, the Vikings are Norwegians. 首先呢，就是说这个所谓的维京人呢，就是挪威人。And they had made several important discoveries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the world. 他们发现了一些很重要的这个地理方面的这些发现。As they traveled from Norway to north of England, they have found Greenland, Iceland, and what else? And Vinland. I suppose Vinland could be the current Finland. 他这个第三个发现的这个 Vinland, V-I-N-L-A-N-D, 可能就是芬兰这个地方。好，那么这是他的重大的发现。And also, they are very courageous. One of the Norwegian Vikings had the name of Eric the Red, and the son of Eric the Red is Leif Erikson. 我们也知道他的名字，对不对？一个是埃里克红毛，一个是埃里克的儿子 Leif Erikson. All right, so these are probably the information that comes first to your mind when you see the question number one, what you learned about Vikings.这是我们首先想到的这个 Vikings 这些信息。 好，接下来一个问题， What does the passage say about the Greenland? 那么关于格陵兰岛讲了些什么内容呢？ 好，我觉得这部分呢，其实你就可以说它是绿色的，对吧？因为 green means the color green. As they discovered the land, they found green areas, and that's why Greenland is the name given to this part of the land. 因为这个地方呢到处都是绿色的植物，所以呢发现他们的维京人就把它命名为 Greenland, 非常好记，也非常的能体现它的特点。 And also you can introduce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Greenland, which is the western side of Iceland. 它是在这个冰岛的西侧，这个位置你也可以交代一下。 好，最后一个问题， What does the speaker mainly talk about? 如果你听力没有问题的话，你知道其实他就讲的是发现这三个地理位置。所以呢你可以说 the speaker mainly introduces how the three most geographical discoveries were made by the Vikings. 然后呢你至于每一个 discovery 你是不是要说无所谓了，你不说也没有关系，因为他就是问你主要谈了什么。所以你要想回答一个短板，你就直接把这个三个地理方面的发现给他说出来就可以了。However, if you really want to elaborate,你还想说的具体一点，你可以说在982年怎样了，然后1001年怎样了等等啊。每一次的这个三个地理位置的发现你都可以再去详细的展开。 你可以多听几遍这个听力材料，然后呢复述出来啊。 对。 甚至每一句话我觉得都是值得您去学习的。所以甚至你可以把这段话背出来，然后下一次您向朋友介绍维京人的时候，你就可以滔滔不绝了哈，可以讲两三分钟了。 没错。

It's 7 a.m. Beijing time.